4007106108，还要再送一辆家家需要的购物车。买菜、逛超市、去野营，推着这个车呢，省心省力。我们都说要关心爸妈，其实呢就是细节呵护，让他省点力，人多的时候自带凳子不求人，就是一种实际的关心了。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每天一杯羊奶，多种物质营养身体，购物车解放双手，轻松出行。4007106108，4007106108，89块钱一盒，8盒712块钱，再送一辆升级版的购物手拉车。4007106108，4007106108。 你好，王总。 啊，你好，下班了。 感冒了吧？给你纸巾， 谢谢你。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我与你只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司马懿是连连摆手：“儿啊，你哪里晓得哟？诸葛亮，他这一生非常谨慎，是从不弄险呐。危险的事儿，他一点都不干。你不看看呢？”那哪是空城，其中必定有诈，这座城池内肯定有埋伏，如果我等杀进城中，嘿嘿，正中诸葛亮的诡计呀、啊！哎呀，父亲，孩儿我已经两次来到西城了，第一次我亲自来打探的，它就是一座空城，随后我随您又到这儿来了，我看得清清楚楚，城里头除去城门口那些个扫街的人，再没有什么兵马了，咱应该杀进去。你哪里晓得诸葛亮的神机妙算、这座西城空城也罢，实城也罢，为父已经打定了主意，无论如何我也不进去呀、赶快兵走武功山抄小路回奔街亭。司马懿这兵就败下去了。等司马懿大兵撤了，城门口扫街的那些老军呢、长长出了一口气。哎呦我的妈耶，司马懿可走了，简直的吓死活人哦，这是多悬呐、城楼上的诸葛亮也轻轻地舒了一口气呀、诸葛亮也很紧张，当然紧张，吩咐秦童来呀，将秦收了起来，下得城去速回帅府。诸葛丞相回来了，来到帅府门前一看，嚯、自己安排的不错，这些大臣们真听话呀，府门紧闭，根本没敢出来。什么叫街头走动啊？交头接耳，谁敢呢？不过现在里边有人已经知道了，说司马懿兵退了，咱们得出去看看去。有这么几位炸着胆子过来，把那大门吱扭扭扭扭拉开了，刚往外这么一探头，哎呦，丞相回来了，快快快把门开开。 可像众星捧月一样啊，把诸葛亮给簇拥进了帅府。诸葛亮秉政归坐，有的人赶快过来献茶，也有给打手巾的，干嘛呀，请丞相擦擦脸吧。丞相也受了惊了，把我们呀也都吓得转了向了。到现在呀刚有点明白过味儿来，太悬了。丞相，司马懿亲统大兵150,000杀至咱西城的城边，他怎么没往城里杀呢？怎么您就用这琴弹上一曲，司马懿就把人马撤了？这些人都糊涂了。诸葛亮听这一问是哈哈大笑啊，列公有所不知啊，司马懿知我平生谨慎，从不弄险，所以我才摆下这座空城计，击退了司马懿啊。别的是什么办法也不好使了。列公不是提醒过我吗？咱们赶快跑吧。大家想一想，咱们来了5000多人，却一半人搬运粮草，身边仅剩下2000多军校，这要跑的话，人家司马懿大兵追上来，立刻咱们就得束手遭擒呐。咱们要打吧，现在所有的武将全都派出去了，怎么跟人家打呀？要守这个城根本守不住，弹丸之地的西城想聚司马150,000大兵，那根本不可能啊。所以说是战不能战，退不能退，守不能守，迫不得已才用了空城一计。列公，一般的空城计也不能喝走了司马懿啊，就是说你稍微有这么一点大意之处，就能被司马懿给看破。我才传令让灭火西吹，连饭都不做，就是说连一缕炊烟司马懿都看不着，卷旗息鼓那是当然了。我让这西城静得出奇，所以才告诉老君以及列公都不要在街头走动，更不要交头接耳和大声喧哗。这是为什么呢？就怕让司马懿看出蛛丝马迹，一点点的破绽。只要让他发现一点破绽，这空城计就白摆了。司马仲达非等闲之辈，一般的计策你也骗不了他，只有在这特定的情景之下，我也是被逼无奈才使用了空城之计。哎呦，众官这么一听交口称赞，丞相神机是神鬼莫测呀，全都宾服了。诸葛亮摆手笑了笑，哎呀，列公不必如此夸奖，今天如果说司马懿要是换了我，我是绝不退兵，我非杀进城来不可。你看看这司马懿和诸葛亮啊，二位相互都很了解，这可应了那句话了，知己知彼是百战不殆。这两位军事家都互相知心呐，怎么见得呢？您看司马懿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呀，他刚一复职当上平西大都督，他亲口说的，他说要我是诸葛亮，我一定兵进子午谷，那早就占据长安了。现在诸葛亮为什么人哪没走子午谷呢？因为这个人哪，他太小心了，他并不是没有智谋，他太谨慎了，所以诸葛亮一生不弄险。这是司马懿对诸葛亮的印象还非常深刻呢，他知道诸葛丞相从不闹悬。今儿诸葛亮又说了，在西城前要是我领150,000大军来，我跟司马懿换个个，我非杀进城来不可。为什么司马懿没往城里杀呢？就说明啊，司马仲达用兵啊 他比我还谨慎还小心，这就叫知己知彼呀、啊。今天诸葛亮在西城这儿这一计，仅就这一点说，他的这个棋呀、啊、就高过司马懿一招。之所以空城计能够成功，虽然诸葛亮在那样历史条件下那种特殊的情景没办法了，逼出这么个空城计来，但是呢还取了上风了。这个原因就在于孔明啊，要不是平日那种小心谨慎，他也不能在西城这盒弄险冒了这么大这个风险。这胆子可是够大的，城里2000来人要对付人家司马懿15万大兵，要没有平素的谨慎，诸葛亮也就没有今天这一时的大胆。司马懿之所以没进城呢，他也想啊，诸葛亮一生谨慎小心呢、啊、他绝不敢以空城对我15万大兵，诸葛亮的胆量再大也做不出这种事儿来。所以司马懿才说，对他的儿子司马昭说，甭管是空城还是实城，说死啊我也不进西城啊。这西城一战呢、啊、是三国时期两位军事家一次智慧的角逐啊。诸葛亮今天都把他说破了，众文官呢、啊、个个是点头称赞。诸葛亮传令让西城所有的军校和黎民百姓赶快收拾收拾，马上撤离西城回汉中啊。司马懿你别看现在撤了，他还得回来。司马懿撤退啊，他一定兵走武功山想回街亭，我在那儿安排下了关兴、张苞两员小将，为了惊扰曹魏之军，也得把司马懿给吓一大跳，腾出这功夫咱们就撤下去了，粮草也都搬走了，这算心里头踏实一点了。这时啊，由南安、安定、天水撤下来的军民也到了，西城的军民也撤了。果不出丞相诸葛亮所料，司马懿果然兵走武功山，他要把人马撤回街亭啊。这一路上啊，爷儿仨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啊，谁都没说话，各自想各自心事。司马懿啊只有一个想法，你就是把天说的滴溜溜给我转仨圈儿，我也不能上诸葛亮的当，中诸葛亮的计呀、啊、这算很万幸啊，我没杀进西城去。不管怎么说，我把人马保住了，先回街亭啊歇口气儿再说吧。他的人马刚到武功山这儿，突然刀牢一声炮响，金鼓大作，喊杀震天呢、啊、只见西蜀一员大将黑盔黑甲造罗袍，胯下乌骓马，手里头提着丈八蛇矛，大吼一声，张苞将军在此。再一看漫山遍野都是西蜀军校，哈哈。司马懿看了看司马昭，怎么样啊，孩儿，你看见了吧，诸葛亮果然有埋伏。司马昭心说，这埋伏都设在哪儿来了，他这儿有埋伏，西城是空的呀，不要啰嗦了，赶快逃吧。也不想跟张苞打了，曹魏军呢、啊、呵，弃甲抛枪啊，甲也脱了，刀也扔了，让张苞杀得大败，张苞也没敢追。为什么呢？因为丞相交令的时候说得明白，你们呢作为宜军，能把曹魏军吓跑喽，你们就算取胜了。因为他就带着3000来人，追个什么劲儿啊，光在这儿摇旗呐喊就行了。司马懿败不多远呢，又听炮响，关兴杀出来了。哎呀呀，司马懿倒吸口冷气呀、啊、诸葛亮在这儿设了多少埋伏啊。嗨嗨，我不管他设多少埋伏，现在司马懿啊无心恋战了，他恨不得一步就退回街亭。关兴、张苞两员小将呢，也不拼命追杀， 因为丞相传令的时候说得很清楚，你们呀，作为疑兵，只要能把曹魏军吓退，你们这一战就算成功了。所以这两员小将啊，带领着军马就围着这山头这儿嚷嚷。这几千人要是一块喊，连敲鼓带放炮，那也够瘆人的呀。司马懿不想跟这儿多停留了，他呀加紧赶路，带着人马退回街亭去了。关兴、张苞一瞧，行了，咱们总算是把大队人马给掩护退了，现在司马懿已经走了，咱呐赶快追丞相去吧。关兴、张苞集合军校，随后追赶诸葛亮丞相。他们刚退下去不远，呵，曹魏军又杀上来了。这支人马是哪儿来的呀？这就是那曹真的人马。他听这郭淮说了，说司马懿呀，告诉您了，只要是诸葛亮退兵回汉中，让您就带领人马从后边掩杀。郭淮怎么去到街亭，如何没取下那烈柳城来，曹真都知道了。既然司马懿有令，现在诸葛亮兵退了，那我就追吧。他派陈造为先锋，由后边是加紧追赶。这曹真不知道，你别看丞相诸葛亮走了，关兴、张苞退下去了，人家在路途上还设着埋伏呢。诸葛亮安排的那是真周密啊。还有一波人马呢，谁呀？姜维和马岱。因为诸葛亮这撤兵，他不是一路啊，可以说是纷纷后撤呀，就是从多路一块撤回汉中。姜维和马岱呢，是负责保护中军的，也就是说是保护诸葛亮的。丞相这一撤，这二位也该活动着了。刚要起兵，曹真追上来。马岱一看，咱得抵挡一阵呢。姜维、马岱就挡住了曹真的这先锋官陈造，只一个回合，马岱就把这陈造给斩了。这下可把曹真吓坏了。哎呦，他心想：司马都督您不对，诸葛亮安排的这么周密，您怎么让我在后边掩杀呀？这不是叫我白送死吗？把曹真吓得带领着人马二话没说退回梅城，四门紧闭，他再也不出来了。姜维、马岱二将杀退了曹真，赶快带领着人马追赶诸葛丞相。诸葛亮安排的可谓周到，这马岱、姜维不算是总断后，总断后还有一哨人马呢，由谁来率领着呀？赵云和邓芝，这二位就埋伏在矶谷这儿。等到西蜀军撤的全都差不多了，这时候赵云将军才接到丞相一令，说子龙你可以撤了。赵云接令之后跟邓芝商量，咱们撤兵啊，不能突然就这么撤走，防备曹魏军从后边追杀。邓芝一听，子龙将军您有什么妙计您就安排吧。我看这样吧，邓芝将军你呀，先走，打着我的旗号，你往下撤，我在这儿埋伏着，如果追兵来了，我自有退敌之策。邓芝当时点头答应了。邓芝啊，是从心眼里敬佩赵云将军，知道赵云这员将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智勇双全的大将。你甭说别的，就说让自己打着赵云的旗号往下撤，邓芝就明白了赵云将军这是两个意思。第一呀，让自己打着赵云的大道旗，这是为了迷惑敌军。第二呢，赵云将军唯恐这支人马往下一撤有什么失闪，是让自己安全的先走，那么最后一个赵云才能往下撤。按现在话来说，就是把一切方便 让给自己的战友，把所有的困难和危险都留给他自己了，怎么能不叫人家钦佩？邓芝将军刚走，曹魏军果然从后边杀上来了。这是哪儿的人马呀？是曹真身边的那位副都督郭淮。郭淮呀，他奔击鼓这边杀来了。这个人呢，他总想啊找点俏事儿，就是啊找点小便宜。哎，诸葛亮你不是撤了吗？你能撤得那么干净那么利索吗？我随后啊掩杀你一阵，如果说要能捉住些西蜀军那更好了，要是捉不住呢，我也不虚此行啊，管他什么锣鼓帐篷刀矛器械的，甚至于粮草我也得得点儿。郭淮是这么想的，所以他从击鼓杀过来了。杀到这儿的时候，他派他先锋官苏雍，你在前面杀，我在后边接应你。苏雍接令刚要走，哎，等等，苏雍将军，副都督，您还有什么吩咐？我可得提醒你一句呀、啊，有话请讲吧。西蜀军中有员大将，你知道不知道？苏雍一听，那我能不知道吗？西蜀军大将不少，那最厉害的就得说是赵云、赵子龙。哎，你可千万提防他。嗨，苏雍笑了，他心想赵云这时候肯定跟着诸葛亮已经回了汉中了，那样的大将啊，他一时一刻也离不了啊，哪能在这儿？我得呀、啊、吹两句大的让他听听。您放心吧，我要见着赵云，准把他生擒活拿回来交令。说完了，苏雍带领着5000精兵就追下来了。正追着呢，前面有人来报说，启禀先锋官，前面有一哨西蜀人马，可曾看清旗号？看清了。什么人的军马？赵云啊！苏雍这头啊嗡的一下，当时眼前就黑了。赵云在这儿呢，我的个老苍天，我怎么碰上他了？带我来看。他催马跑到军前，举目这么一看呢，果然远处有一杆大道旗随风飘摆，当中一个斗大的赵字，是赵云。别过去了，吓得这位苏先锋啊站那儿了。其实啊，那不是赵云，是邓芝，打的是赵云的大道旗。哎呀，苏雍想了想，我追不追？追上他我就得死，我不追，不追我领着好几千人站在这儿看着人家西蜀赵云往下撤，这也太惨点儿。嗯，他眼珠一转，来了主意了，干脆我由西边那山头那绕过去，我走个岔道，也就是说给您赵云将军闪闪路，咱们两遍吧。对，来，由浙湘追赶。手下军校没明白，怎么放着这大刀不追，怎么转着弯追呀、啊？哪有画圈追敌军的？嗨，兵听将令草听风，追就追吧。他们就奔这边绕下来了，刚拐过山环来，对面刀唠唠一声炮响，有一员大将立马横枪挡住了苏雍的去路，把苏雍吓得一哆嗦。啊，你是什么人敢阻挡我的去路？这员将一听，啪，右手提枪，左手一推，喊一些的银然，哈哈一笑，哈哈哈哈，我乃虎威将军赵子龙。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 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4月1号起，每天中午12点，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作者萨苏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敬请收听。 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FM95.4 AM603，北京故事广播，每个周六日晚8点，声音工坊。 咿呀！关云长，知世恶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赵子龙断后党卫军呢、他让邓芝啊打着自己的旗子先走，自己呢留下来挡住追来的人马。曹真的先锋官苏庸带着几千人马追下来，他们知道了西蜀军现在败退了，应该从后边狠狠地掩杀一阵。等苏庸追过来的时候，他这么一看呢、哎呦，前边有一支人马打的是赵云的旗号，那甭问，主将就是赵子龙，我别追了。吓得他没敢紧追，他想由这山头那绕过去，说咱们绕个道追吧，哪能这么追人呢？实际呀、他是给西蜀军闪开一条道，那意思好像是让赵云呢走远点，越远越好。当苏庸拐过山头来的时候，没想到这儿又有一位赵子龙。其实这儿这位啊是真的，可把苏庸吓坏了。他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赵云举手一枪把苏庸给挑于马下。这些子被那曹魏军给吓得呀，连滚带爬的逃命，全跑了。这时候赵云应该走了，没走。子龙是立马横枪往路口这一站。他为什么不走呢？子龙心想，我不能急于败退啊，挑死了苏庸，肯定苏庸后边还有人马，曹魏军还得往这边追，我在这儿挡一挡呢，好让邓芝他们呢撤得远一点，走得踏实一点。现在赵云身边没有多少将校，只有200军卒啊。这200个军校啊都非常的担心，他们替赵云担心呐、哎呀呀，子龙将军，您这胆子也太大了，那么多的曹魏军追杀咱们，您怎么还不赶快走呢？一个人您站在这会儿能抵挡得了那么多的人吗？这些军校再担心的就是赵云将军现在年迈了，这个人不服这年龄可不行啊。按现在话来说，这叫自然规律。那么您这么大的岁数了，即便您再能杀再能战，恐怕要抵挡曹军也很困难很吃力呀。 这些人瞅瞅赵云呐，又看了一看败下去的那邓芝将军，邓芝他们走的倒是挺踏实。赵云在这儿等了一会儿，果不出子龙所料，曹魏军由后边又杀上来了。不是正印先锋苏庸被赵云给挑死了吗？副先锋万正带领人马追杀上来了。万正杀着杀着，这么一瞧，怎么回事啊？这些人怎么往回跑呢？他一问这些军校，这军校才说，苏先锋叫赵云挑死了，您可不能再往前追杀了。啊？万正暗暗打了个冷战，赵云真的在前面，就在前面呢。哎呀，万正一想到我可得小心点，他把手里的大刀这么一摆，暗传一令，告诉三军别往前走了。怎么了？万正心想，这我可得多加注意呀、啊，咱们看看动静再说吧。我应该派个探报前去探探赵云呐、啊，到底是走了还是真的在路口那会儿等着我们呢。正在这时啊，那副都督郭槐杀上来了。郭槐一看，嗯，万正为何停止不前？你怎么不追杀了？哎呀，都督，探报来说前面有赵云赵子龙挡住咱们的去路。啊？郭槐一愣，赵云？哎呀，郭槐一撇嘴，把头摇了摇，万正将军，赵云又当如何呀？他已经不是当年长坂坡的赵子龙了，现在他年纪迈了，人老不能以筋骨为能了。就算赵云在那儿，你也应该与我追杀，生擒了赵云，这不是奇功一件吗？休得啰嗦，赶快给我追。啊、哦，遵令，这俩字啊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那是怎么回事呢？万正心里不痛快，他心想，哼，你说的倒是很省事儿啊，赵云年迈了，不似当年了，去追吧，你怎么不追啊？可是自己不敢违令啊，人家是都督，自己是个副先锋，哎，顶着雷也得追呀、啊。他带领着三千军校，嚯，这万正带这三千人呐、啊，全都是骑兵，马队都是啊，哇，他漫山遍野的就追下来了，这真是大队人马呀，气势汹汹。追着追着，有人告诉万正将军，前面有一哨西蜀军校，什么什么？万正赶快把马勒住了。有西蜀军校，带我来看。他拢住了眼神呢、啊，费了好大的力气，这通看，干嘛费那么大劲呢？现在不是接近黄昏了吗？他看不太清楚。万正仔细这么一瞧，看见了，是西蜀军。这时候啊，四将军子龙也看见万正了，身边的小校提醒子龙将军，曹魏军追上来了，我看见了。赵云呢也不言语，他把马往这路口这这么一横，把枪往手里头这么一拖，就瞅着万正，等他过来，过来我就把你挑于马项。万正没敢过来，他在那儿合计呢，他琢磨什么呢？这是西蜀军吗？西蜀军不是都退了吗？怎么突然间在这儿出现了这么一小撮撮人马呢？就冲这点人甭问呢，那为首的主将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嗯，这么着得了，我呀把这些人捉住吧，见郭槐也好有个交代。我就说呀，捉住了不少西蜀军校，但是呢逃跑了赵云，就是这主意。不行，万正一想，我得仔细看看，立马横枪这位是谁。哎呀， 这时候怎么天灰快黑了呢？你再亮腾点儿，我仔细看看呢。现点火把也来不及了，我撞大运撞下的问问他得了。对，他往前一催马，哎，什么人？拦住你家将军的去路。子龙将军真有意思，他一声不响也不理他，这怎么回事？赵云是在跟他磨蹭时间呢，拖延时间呢，越拖延的时间长呢，邓芝他们撤得越干净越利索越远，自己呢担点风险，但是心里也踏实了。这万正气晕了，心说这人怎么回事啊，他怎么不理我呀？没听明白啊，你是什么人敢挡住你家将军的去路？若不闪开，你来看！他唰啦把大刀举起来，嚯！这时候呼啦一下，过来了几百军校，像众星捧月似的，捧着这位万正将军。瞧人这威风！赵云一看是时候了，我告诉他得了。我乃赵云师爷。这句话声音并不大，可是子龙啊说得非常干脆，就像响晴天咔嚓打了个霹雷似的。赵云是真想吓唬吓唬这万正啊，就这一嗓子，您再看万正身边那些骑马的军校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结马上掉下一百多个来，怎么回事？吓得可把万正给吓着了啊！他这一哆嗦的俩腿这么一抖，俩腿一抖正磕飞虎颤，他两个马镫吭哧的这么一下一撞这马肚子，他胯下马毛了，稀啦哇啦一叫，哗一拿桩，差点把这万正给掀下来。万正啊，瞧他这模样嘛，他把大刀扔了，俩手狠狠抱这马脖子，探着个头瞪着个眼缩着个脖子瞅着赵云，怎么回事？看那意思啊，他还有点不大相信，是真赵云吗？还是有人冒充赵云诚心吓唬我们呀？我是过去还是不过去呀？他把大刀都扔了还过哪儿去呀？赵云这时候也端详万丈呢，心说这人怎么了？我通完了名姓，他也不过来跟我走几个回合，他站在那会儿趴在马上学么什么呢？是打是不打呀？万正啊瞅着赵云，赵云看着万正，俩人就在这儿僵持着，说目下钟点啊有十分钟。赵云点了点头啊，心说这人呢、啊、让我给吓住了，他不敢追了，我呀别跟你在这儿耗着了，这把手中枪这么一摆，告诉身边的军校缓缓退下，咱们走咱们的，别着急，一定要稳稳当当的走。这些军校开始啊可真够紧张的，有好多军校子龙是没看见，看见赵云也得乐了。他乐什么呀？赵云不是在这会儿走一段路等一等，走一段路等一等吗？意思就是让这个邓芝走远一点，哎，自己呢多担点风险，好保住整个的人马安全撤退。但是他身边这二百来人呢，这二百来人要抵挡人家曹魏军上千上万的人马，怎么能不紧张？所以赵云在这等着的时候啊，前面那些军校挺精神，后边那些军校啊身子都冲着东北，脸儿都朝着西南，那是怎么回事？就等下令撤撤，开腿咱就跑。后来一看子龙将军这个威风劲儿，一下子把那么多的曹魏军都给站在那儿了，这些位把脸又扭过来了，现在听将军传令了，缓缓撤下。哦，咱们可以走了，缓缓咱就别着急了。唰唰唰唰，摔着正步跟着子龙将军走了。万正趴在马上一看，这回算彻底明白了，他明白什么了？确实是赵云，甭瞧别的，我就瞧这稳当劲儿，错不了。哼，我呀 在马上这儿趴着看着就算对了。我说啊，把这大刀给我捡起来。哦，过去一个小校把大刀捡起来，万正刚把刀提在手里，郭槐上来了。郭槐上来的时候可就跟刚才不一样，怎么了？灯笼火把亮，九松照入薄昼一般呢。郭槐一瞧，我说前面那谁啊？启禀都督，副先锋万正。万正那儿举着个大刀，勒着个马，在那干嘛呢？他催马过来一问，万正这才把这经过一说。我说郭都督，咱别追了，前面是赵云。好，把郭槐也吓了一跳啊！你看清楚了，没错，赵云带领多少人呐？哎呀，都督，方才虽然没有灯光照月，可我看得也很清楚啊。我估计着，约摸着，差不离，大概齐，也有啊，200来人。郭槐这气呀，费了这么大劲，他才带着200多人呢，200来人就把你给吓成这样了，真是岂有此理！赶快给我去追！啊，好，都督，带我去追。万正咬着牙又从后边追上来了。这时跟随子龙将军往下撤的这些小校回头一看，哎，四将军，敌军追上来了，是吗？赵云把马勒住了，带我来看看。他回头这么一看，果然正是万正，赵云都认识他了。方才俩人在那儿对峙了大半天，互相不是有通丑吗？呵呵，赵云心说这个家伙明白过滋味来了，又从后边赶我来了。我别搭理他，哪有那时间跟他打几个回合呀。子龙想到这会儿就把弓摘下来，抬手就是一箭，开弓一箭。这一箭呢，子龙没想要万正的命，啊，噗的一下子整把他的那个头盔给他穿掉，把那头盔给穿了俩窟窿。这万正机灵打了个冷战，咯嘣的一下天灵盖大概都开了，吓得他，哎呀我的天哪，大叫一声，夸嚓扑通掉沟里了。幸亏这小山沟不大，这要是万丈深渊呐，这下子万正连块整骨头都找不着了。这小山沟啊，也就20多深，所以算把命保住了。虽然保住命，这下摔得不轻啊，那小山沟里硬石头啊，哎呀，一个仰面朝天栽在那儿。万正爬起来，提了起那头盔，这么一看，呵，由前到后俩窟窿，赵云那剑还在上边别着呢。他不由自主地挑起大指，真神剑也！嗨，万正一想，我夸人家干嘛呀？他猛地这么一抬头，哎呦，可把他吓着了。怎么了？赵云立马横枪在他跟前那儿站着呢，正在那儿打量他呢。赵云告诉万正，魏将听了，我饶你一条性命。我来问你，后面大队人马由什么人率领？啊，启禀将军，是我家副都督郭槐。赶快回去告诉郭槐，让他来迎战。啊，遵令。嗨，万正一想，全乱了，怎么我怎么跑赵云这儿遵令来了？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他提了着那头盔撒腿往回就跑啊，一边跑他一边恨这郭槐，我让你追，现在赵云叫你呢。他气喘吁吁的跑到郭槐的跟前，大吼一声，启禀都督，赵云叫你。哈，郭槐听，什么赵云叫我干什么呀？前边真是赵云呐，哎，我没告诉您吗？一点都错不了。哎呀，郭槐把手里令旗这么一摆，休得前进，他把人马扎在那儿了，别追了，太瘆人了，一个郭槐仨也不行啊。哼，自己得给自己找个台阶，待到天明之后再追拿那赵云也不迟。万正冲他点了点头啊，真没敢乐，心说我们这都督太高了， 听说前面有赵云，不要紧，在这儿等着他。现在不是天刚黑吗？等一宿再追他，再追呀、啊，人赵云早就到了汉中了，咱这儿等着吧。等到天光亮，赵云将军早就走了。赵云这次往下撤，撤的那叫干净，那叫利索呀，把所有的军校一兵一卒没有伤着，而且锣鼓帐篷刀矛器械军粮粮草一切等项，你这么说吧，连根筷子都没给曹魏军剩下，人家全拿走了，这才叫撤得干干净净。瞧子龙这掩护任务完成得多漂亮，他这算把全军都给掩护得撤退了，可以说是安全撤退了。那郭淮呢？郭淮的人马还那儿扎着呢，直扎到什么时候？天光大亮，探报来报，报与郭淮启禀副都督，赵云赵子龙掩护西蜀军大队人马安然撤回汉中。哦，郭淮长出一口气，赵云撤走了啊，撤走了，那好，咱们也回去吧。回哪儿去？回到梅城来见曹真。他把这经过一说，曹真一听，哎呀呀，我说郭将军，咱就这么瞪眼瞅着赵云掩护着西蜀军撤走了，人家都撤干净了，咱们怎么办呢？郭淮一想，咱也不能在这儿愣着呀，现在赵云不是撤了吗？如今南安安定天水一带听说呀，军民都撤走了，三郡空虚，我等何不兵进三郡，咱们夺他三个地方，回去见陛下也有个交代。嗯，曹真一听这办法也不错，西蜀军既然撤干净了，那咱们就请个现成的吧，兵进三郡。和曹真和郭淮还挺满意，不管怎么说弄了两块地盘，他们挺高兴，要不然实在交代不下去呀、啊。人家司马懿二次复职之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娶了上庸，杀了孟达，又得了街亭，兵到西城不知因为什么又从西城回去了，不管怎么说人家打了个胜仗，我们呢连连败北，现在捡这么几个地方啊，也算是个安慰吧。司马懿现在在哪儿呢？还在街亭呢。他干什么呢？憋气呢。司马懿退兵回到街亭之后，他越想越窝火，越想越生气。我说这西城里到底有没有兵？这诸葛亮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真的设了埋伏了吗？你说没有吧，可在武功山内河见到了不少西蜀的人马，说明诸葛亮有安排。你说有安排，那西城怎么会那么静呢？跟一潭死水一样。哎呀呀，司马懿想了想，不行，我得把这口气出来，得吐出来。嗯，正在这时他接到探报了，说曹真和郭淮没有掩杀西蜀军，因为有赵云断后掩杀不了，可是呢把南安安定天水三郡夺了去了。哼，司马懿撇嘴摇了摇头，根本看不起这曹真和郭淮，人家诸葛亮从三郡把人马都撤走了，连老百姓都没剩下，你可不是夺了三郡了吗？白捡那么几个地方有什么值得夸越的呢？司马懿一想，既然诸葛亮兵回汉中了，我还得回西城看看去。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出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今天我们来直接送福利。 没错，瑞麟贺五一免费请您吃好油。 哎，对了，说到这个油啊，我想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当中，它的分量还是挺重的。 对呀，油多不坏菜嘛。 你看老思想了吧，现在啊都是少油原则。 嗯， 而且呢大家吃油啊，从一开始的豆油、猪油，现在已经到了玉米油、葵花籽油、亚麻籽油，再到已经被大众普遍认为有保健功能的鱼油。 哎，你别说啊，我怀孕的时候呢吃过这个鱼油，当时啊还是找朋友代购的。 对，鱼油当中呢主要含有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六、欧米伽九，维生素足，维 A 维 D， 营养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啊。 但是说实话，我吃的那款呢是鱼油胶囊，有腥味，而且是生吞，这口感真的不太好，哎，真的吃不下。 那么今天我们也不卖关子了啊，直接请您吃鱼油，而且呢是可以炒菜的鱼油。 天哪， 来自于越南纯进口的深海鱼油，一瓶的市场零售价格是99块钱。 嗯， 今天咱们请您免费吃。 是的，只要满足我们的条件，首先呢是年满50周岁的，想要健康生活的新会员都可以来参与活动。记住了，是新会员。那现在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是开放状态了，每档活动只有30个名额，是先到先得的。所以说呢，4007106108、4007106108，抓紧时间。 嗯， 这一瓶的瑞尼进口鱼油带回家之后，每天生吃一勺，或者是炒菜呀、凉拌菜呀，都可以放一勺， 对， 让大家感受一下鱼油的不一样。 那么鱼油适合哪些朋友食用呢？其实啊，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适合食用鱼油。 哎， 还有经常应酬进口自越南的瑞尼鱼油，每一瓶都保真，每瓶都是250毫升，原来呢是要99元。今天只要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只要您符合条件，就可以免费带回家一瓶。 现在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是全部满线的状态了。如果电话打不进来，赶紧重拨4007106108。每档呢有30个的名额可以免费领取。那之前呢享受过活动的听众啊，不重复享受，所以请大家能够理解。手机尾号5418的朋友说，吃东西吃油方面呢特别注意。 嗯， 听别人说啊，这鱼油好，但是太贵了，自己没有舍得买。 嗯， 说今天听到活动居然是免费送，说不可能吧。 您别不相信啊，我们瑞麟羊奶庆祝五一劳动节，特别举办瑞麟请您免费吃好油的活动，每档节目30个的优惠名额，只要您满足条件，就可以不花钱免费领取进口鱼油。4007106108、4007106108，把保健鱼油精炼成食用鱼油，让高端保健鱼油进入百姓厨房，价格更便宜，食用更方便，惠及更多人。 没错，其实你看在欧洲，包括英国人，他饮食比较油腻，他们就用鱼油来作为常备品，还有美国、日本，他们都有着吃鱼油的习惯。 嗯， 那我们今天呢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就可以不花钱免费拿走一瓶全进口的瑞尼欧米伽鱼油。 嗯， 提醒大家，活动还有1分钟，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 是的，现在4007106108、4007106108的电话是占线。手机尾号是1358的朋友说，刚打开广播就听到免费领鱼油的活动，听着感觉挺好，不会有什么猫腻吧？您放心啊，享购时间已经与瑞麟合作有10年时间了，在北京推荐也有4年，实体门店更是开了2家旗舰店。除了过硬的品质之外，好口碑就是我们的制胜法宝。所以既然承诺了，就一定会做到。如果您也想不花钱免费领取一瓶价值99元的深海鱼油的话，那么现在就来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瑞麟羊奶五一特别惠民活动，越南进口鱼油免费领取。在我们的瑞麟门店，您散个步、遛个弯，顺便去领一瓶健康好油。 是， 没吃过的高端油，何乐不为呢？ 对呀，拿回家之后可以自己查一下这个油的好处，包括当中富含的营养物质对于身体的好处。这一天一小勺，或者是炒菜凉拌放一勺，健康就是这么吃出来的。4007106108、4007106108，活动还有30秒钟，马上全面结束，没有领取的听众抓紧时间了。只要是年满50周岁、没有参加过活动的新朋友，都可以享受到进口鱼油免费吃的福利。4007106108、4007106108，留下最后20秒钟给您拨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98，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 一杯换离合，寄给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知世故，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正在这时，他接到探报了，说曹真和郭淮没有掩杀西蜀军，因为有赵云断后，掩杀不了。可是呢，把南安、安定、天水三郡夺了去了。哼！司马懿撇嘴摇了摇头，根本看不起这曹真和郭淮。人家诸葛亮从三郡把人马都撤走了，连老百姓都没剩下，你可不是夺了三郡了吗？白捡那么几个地方，有什么值得夸越的呢？司马懿一想，既然诸葛亮兵回汉中了，我还得回西城看看去。他亲自传令，催动人马，扔走武功山，奔西城。我到底看看这西城是怎么回事。来到武功山这儿啊，他派军校，你们给我找个人来，武功山当地的人就行啊，我问他们点事情。找来了两个砍柴的樵夫，把这俩樵夫吓坏了。都督，您有什么事情找我们呀？ 呵呵，你等不必惊慌，本都有点小事情问问你们， 请都督您传令。 我来问你，在我由西城撤兵回来的时候，你们知道不知道西蜀在这武功山埋伏着多少人马呀？跟我说实话，我有重赏，如果有半句谎言，我就把你们立刻斩首。 哎呀，都督，我们绝不敢瞒您呐。您问西蜀军在武功山埋伏着多少人马呀？ 不错， 大概有个5000-6000人吧。 什么？ 司马懿一听，把双睛一瞪，只有5000-6000人？不错。什么人？是带军的主帅，就是两位小将，一个叫关兴，一个叫张苞，我们亲眼见到的。在您回兵的时候，他们围着山头喊，连打鼓是带放炮，但是就不跟您打，意思就是把您吓走了就行了，因为您的人马太多，西蜀军人马太少，没法跟您打。 我们说的都是实话。哎呀，司马懿摇了摇头啊，真把他憋屈坏了。就是关兴、张苞带领几千人马就喝走了老夫，岂有此理？赏过两个樵夫，然后兵进西城。人马来到西城这儿，司马懿进了帅府看了看，别看西城的军民全都撤走了，人家这城里头一点不乱，收拾的还是蛮干净。司马懿吩咐中军官，你们去给我找个人来。哎呀，这回可费劲了，不大好找。围着这西城转了好几个圈，好不容易在一小菜园子里头找来一个种菜的老头。怎么费这么大劲呢？都撤走了，西城这儿老老少少几乎是一个人没剩，跟着诸葛亮丞相都回汉中了，所以找个人费这么大劲。司马懿把他找来，这么一看，嗨，怎么找这么一位？这老头还误会了呢，以为司马懿的人马到了，大概是蔬菜不够，让我给想办法。我那小菜园也没多少菜。这老头也不在乎，往这一站，蛮精神。东撒吧撒吧西看看，司马懿给他个座位，叫他坐下。我不是买你的菜，本都我要问你一件事情。啊，都督您请讲吧。哎呦，别看西城地方不大，西城当地的黎民百姓可真见过大世面，一点没害怕。那当然了，人家经常见诸葛亮丞相，怕你司马懿干嘛呀？什么事儿你说吧。当初汉丞相诸葛亮驻守西城的时候，他一共带领多少人马？你有实话实说。问到这儿啊，司马懿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把眼都瞪起来了，瞅着老头，意思之间好像是让他，你得说实话，不许撒谎。老头坐在那儿一看，呵，这着这么大急干嘛呀？反正汉丞相诸葛亮已经回了汉中了，我就实话实说呗。哼，启禀都督，诸葛丞相来到西城的时候，他带领人马也就是5000人左右。司马懿听到这儿急了。哎，这老头一瞧，您别着急，我话还没说完呢。说5000还不足5000，因为诸葛丞相派去2000多人搬运粮草，整个在我们西城这儿啊，也就是2000多人吧。他有多少武将？没什么武将，只是一般文官，一代怎讲？这老头一想，你瞪什么眼呢？你不是告诉我实话实说吗？就是诸葛亮丞相率领2000多军卒，一般文官在西城这儿。哎呀，司马懿一跺脚，他是又悔又恨又气呀，后悔当初我怎么就上了这么个大当，中了诸葛亮的空城计呀，恨哪，我一生用兵比较果断，今日在西城前我怎么会犹豫了呢？又生气，孩儿司马昭已经不止一次地提醒过我，西城可能是个空城，您就进城去吧，我怎么就不听？不仅是悔恨气，而且他还着急呀。急什么呀？那时候我要往前一催马，杀进西城早已生擒诸葛亮多时了，汉中我都得过来了，我再一抖擞精神就杀到成都去了。嘿嘿，可恼啊，可恨哪。司马懿手拢胡须，瞪着双睛瞅着这种菜的老头。老头一想，你看你何必着那么大急，您不让我跟您说实话吗？说了实话您又跟我瞪眼。嗨，司马懿摆手，两码事，你退下去吧。司马师司马昭赶快劝他的父亲，父亲您又何必这样呢？既然是中了诸葛亮的空城计了，胜败还是兵家的常事呢，何况咱还没败。不过呢，当时咱们是过于谨慎了， 诸葛亮也过于大胆了，这个事情啊就让他过去吧。父亲您看当前应该如何呢？司马昭得问呢，咱是进兵啊追杀诸葛亮去，还是在这儿守着，还是回长安？司马懿点了点头，我儿言之有理呀，不过我要不追杀诸葛孔明，我心里这口气吞不下去，我要去追杀，但是得奏明陛下，就是说我自从复职之后娶了上庸，得了街亭，打了这么几个胜仗，现在诸葛亮回到汉中了，我要再去追杀他，这一战可非同小可。一个是啊，兵马现在疲劳不疲劳，粮草足备不足备，我还得把这些事儿啊跟皇帝得说一声，按现在话来说呀，那得有个总结交代。司马昭一听有理，父亲您的意思是搬兵回长安？正是。那就准备班师吧。司马懿贴出几张布告去安安民，实际这西城没什么民了，人家跟着诸葛亮都撤回汉中去了，那也得走个过场，然后派一些文官武将分兵据守西城和街亭，司马懿班师回长安。到了长安一见曹睿，曹睿当面就夸奖了司马懿一番呐、哎呀老爱卿，陇西诸郡失而复得，其功皆在将军呐、都是你的功劳。嗨，司马懿一听摇了摇头，陛下您过奖了，我本来想得过街亭之后就取过来诸葛亮屯兵要地的西城，没想到我在西城中了诸葛孔明的空城之计，现在诸葛亮已经把人马带回汉中了，今日老臣来奏明陛下，想再次出师啊，去汉中生擒诸葛并收西川，我连成都都给他取了，我得回来向您交代一番，您还得给我派一些兵将多备粮草，我是即日兴师。哦，曹睿很感动啊，老将军老爱卿为国分忧，良苦可知啊。这个曹睿看了看两边的文武，那意思司马懿这主张行不行啊，是不是应该再次进兵汉中啊？就在这时，文官之中有一人出班，哎呀陛下不可。大家一看是尚书孙资啊，司马老将军，孙资不才呀、有几句话想奏明陛下，那意思您可不可以让我把这几句话说出来？司马懿点点头，尚书有本请奏。陛下，我看现在不宜进兵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跟诸葛亮已经打了几次仗，虽然这次司马都督复职之后连打了几个胜仗，但是前者呢咱们连连败于诸葛亮的手下，派出去的驸马夏侯茂打败了，派出去的曹真又让人家诸葛亮杀了个落花流水，现在呀咱们这个元气也不太足，也可以说是伤兵损将，耗费了很多的钱粮，如果再这么打下去，黎民百姓要加重负担。再者说了，诸葛亮现在退兵到汉中，这个汉中并不好取呀、为什么呢？汉中这地方古人说南郑之地真为天域，那就是天堂这个地狱一样，此处非用武之地，昔日我家太祖武皇帝就是曹操进兵汉中收服张鲁的时候都为而后继、当时都很困难， 不管是从兵源上还是从粮草上都不好办。因为什么？因为你进兵汉中必走耶谷，耶谷有一道石穴全长500里，这个地方太困难了，太狭窄，特别不好走。如果说从这儿进兵，现在我们的兵马都很疲劳，还是不战为是，要打就得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于发全国的兵马。但是司马都督要率领全国的人马杀奔了汉中，咱们内部就空虚了，国内就空虚了，恐怕东吴就要入寇啊。您别忘了，江东那儿还有个孙权呢，一直在虎视眈眈呢。孙权人家现在和西蜀又和好了，人家是联蜀拒魏，咱们带着人马都走了，这洛阳这一带中原这儿跟个空壳一样，那东吴不来打咱们，司马将军想再回兵也来不及了。到那时候是汉中取不了，西蜀进不去，回也回不来，我中原危矣啊，那可就全完了。陛下不能不深思啊，您得好好想想。哦，曹睿点点头啊，觉得尚书孙资这话说得有理。他看了看满朝文武，一个个笑容可掬，是频频点头啊。看来啊，大家都很赞同孙资的宏论，说得对。哎呀，宋爱卿，那么以你之见该当如何呢？陛下，咱们现在应该啊深沟高垒，派名将精兵据守关隘，养精蓄锐，多积粮草啊，待机行事，时间一久久必生变，这时间一长了就得有点变化。咱盼一个什么变化呢？就盼西蜀与江东纷争起来，他们两下要是打起来之后，到那时陛下可以发兵图之啊，可唾手得天下。如果说江东打败了西蜀，或是西蜀打败了东吴，就剩一个地方了，咱把它一收拾，这江山天下就都是咱们的了。请陛下定夺。曹睿微微一笑，但是没敢当时就答应。为什么呢？他看了一看司马懿，司马懿扶植之后连打胜仗，这次雄心勃勃，又要领兵去取汉中。孙资当当当来了这么一通，孙资这人胆儿不小啊，要是司马懿不愿意了可得怎么办呢？他要火了呢？曹睿心说，满朝文武，哎呀，连我也惹不起他，这人可挺厉害啊。他瞅着司马懿，老爱卿，您听孙资这番话可取吗？就是说这么做行不行？司马懿打量了打量孙资，很佩服他这番话。孙资这番话说得很好，陛下应该按尚书孙资所奏去做。咱们暂且把兵马收起来，是养精蓄锐。哎呀呀，曹睿一听扑通一下把那悬着的心放在肚子里了。啊，老爱卿，那就请您派兵据守长安吧，然后爱卿随我一起还都。遵旨。司马懿亲自派将，派张合和郭淮据守长安，然后司马懿跟随曹睿回洛阳了，养精蓄锐去了。曹睿跟司马懿回洛阳了，那位汉中丞相诸葛亮哪儿去了？诸葛亮已经回到了汉中，到了汉中之后是祭奠人马，得查查数啊。这家伙一分好几路往汉中这儿退，到底损了多少兵，折了多少将，丢了多少东西，不计算则已，这一计算也吓了一大跳，伤了不少的军校，叫人家曹魏军也给捉去了不少，也丢了好多东西。 现在只有两路人马还没回来，一路是赵云和邓芝，另一路是马谡、王平、高翔、魏延。诸葛丞相最惦念的就是赵云，诸葛亮心里头非常不安呢，简直的吃饭喝水连点甘甜味都没了。怎么回事呢？一个是追悔自己悔不该用人不当派马谡据守街亭，把街亭失了等于丢了根本一样，这一下子把夺来的城池哗啦一下又全还回去了，诸葛亮能不窝火吗？说还回去好听，就是全丢了。所以诸葛亮有点着急上火，不仅仅是为了失掉这么几个城池，让人伤心的是这一番心血，这一出祁山从上出师表到现在，以及诸葛亮领兵南征的时候，在平南中那时候就惦记着北伐，这番心血这不都白费了吗？现在更使诸葛丞相惦念的就是这位赵云赵子龙，如果说老将要是出点什么差池危险，我谁都对不起了。丢了街亭，所有的城池得而复失，虽然使人窝火生气，要是再把这员大将赵云损伤了，那可就毁了。为什么过去惦念赵云差呢？因为赵云年轻啊，血气方刚，那可以称得起是一位万将敌呀。现在虽然赵云将军还很英勇，但是毕竟年纪大了，西蜀五虎大将就剩这一位了。诸葛亮在出兵的时候都想把赵云留在成都不让他来，可子龙将军急了，诸葛亮没办法才把老将军赵云带出来。带出来之后人家没含糊啊，力斩武将，连见奇功，现在我怎么派赵云这么个差事呢？让他总督后队，就是说各路人马都撤完了他才能撤呢，他撤得回来吗？赵云身边还能剩多少将校？这点我怎么就疏忽了呢？哎呀呀，诸葛亮心里头这火上大了。就在这时有人来报，赵云将军回来了，回来交令。啊，诸葛亮一听呼的一下站起来了，老将军在哪里？现在城外。哎呀，丞相，赵云将军带领人马回来，是人马整肃，一兵一卒未伤，一颗粮食未丢啊。丞相，赵子龙将军可真是一位十分了得的虎将。这位中军官都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哎呀呀，诸葛亮长舒一口气呀，怎么他的人马撤回到汉中来，一人没伤，连颗粮食粒都没丢，这真是奇迹呀。来，随我城外迎接。诸葛亮率领文武皆出城来了，等大家来到城外举目这么一看呢，全都愣住了，其中也包括丞相诸葛亮。怎么回事？赵云带领的人马呀，哪儿像是败退之军呢？呵，旌旗招展，袖带飘扬，是人马整肃。你看那长枪手、短刀手、弓箭手，一排排，一列列，一行行，旗帜鲜明，盔明甲亮，一个个精神百倍，乐舞扬威，还全都是尚武精神，跟刀裁的一样，那队形倍儿齐，接哪边看哪边是一条线儿。再看正当中一匹马，马上端坐的就是赵云，浑身上下连个土星都没有，盔呀、甲呀、战袍啊，还是那么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邓芝就在赵云的旁边，是并马而立，挺胸骑坐在鞍桥之上。哎呀，有的文武心想，这像败退下来的军校吗？这简直是进教军场的仪仗队呀、不过三国那时候还没有仪仗队之说呢，这太精神了，

接哪边看哪边是一条线儿。再看正当中一匹马，马上端坐的就是赵云，浑身上下连个土星都没有，盔呀、甲呀、战袍啊，还是那么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邓芝就在赵云的旁边是并马而立，挺胸骑坐在鞍桥之上。哎呀，有的文武心想，这像败退下来的军校吗？你看看，哎呀，有些将军都把头低下了，怎么人家也是将军，咱也是将军，你瞧咱往汉中一拜这惨样，你再看看人家赵云。这时子龙也看见诸葛亮，赶忙翻身下马到近前，抢步十里呀、云乃败军之将，古人说亡国之臣不敢言忠，败军之将不敢言勇啊，怎敢担当丞相出国迎接？您怎么还来接我了？我打败仗了。哎呀，诸葛亮是伸手相搀，拉着赵云的手，上一眼下一眼看赵云，那是为什么？爱呀，真爱这员将。子龙啊，是我不识愚贤以致如此啊。诸葛亮怎么了？诸葛亮检讨了，就是说我呀对不起你，正是因为我用人不当，失掉了街亭，打乱了阵脚，逼得我没办法，才派老将军您总督后队。你担了多少风险，这次督党后队是多不容易呀、诸葛亮心疼啊，才说了这么几句话，文武众将都感动了。怎么呢？丞相一见赵云的面，首先自责，先呢说自己不对，自己错了，这是非常可贵的。这个越有本事的人呢、他越不隐瞒自己的短处，也不怕别人说；越没本事的人呢，是越怕别人看不起他，越爱摆架子，越让人看不起。诸葛亮这番话，众文武啊出乎意料。子龙一听，哎呀，丞相您过谦了，您太客气了。不，诸葛亮摆了摆手，各处兵将皆有败损，唯子龙不折一人一骑，何也？是往下退的这些人马没有不损失的，伤兵的、损将的、丢东西的，唯独你一兵一将没损，一点东西没丢，这是什么缘故？邓芝过来把退兵经过这么一说，我怎么打着子龙的大道旗往下退，子龙将军单人匹马带领不足200军卒拒敌呀、可是呢他威震了曹魏军，全让子龙将军给吓住了，所以咱们东西没有丢失，那么各路人马撤的才这么安全。诸葛亮点头啊，冲着赵云双条大指，子龙真将军爷，是从心眼里头往外夸赵云，当即传令赐赵云重金50，50斤金子，蜀锦万匹，锦缎给1万匹。赵云一愣，他连连摆手，丞相您怎么无端的赏赐我呀？常言说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我是个败军之将，如此重赏，人心难服啊。再说军资耗费，库内空虚，请丞相将此款流入库中，待有人建立奇功之时分赏他人吧。赵云不受。哎呀，在场文武谁不感动？诸葛亮点了点头啊，轻轻叹了一口气，哎，先帝在日，常称子龙之德，巾帼如此哦。刘备活着的时候，每当跟我谈起您来，都夸您，不仅夸您是一位文武全才的大将，您品德还十分高尚，重赏不受。 今儿您要把这些东西收下是一点不过呀。为什么呢？常言说败而整旅更难于胜而班师啊，打了胜仗回来呀、啊，整整齐齐的不丢失东西，哎，这还说得过去。打败仗回来军容仍然如此整肃，有条不紊，一兵一将不损，一点东西不丢，这可太不容易了。文官武将对赵云将军是更加亲近，诸葛亮刚把赵云迎入城中，中军官来报马谡自服请罪。诸葛亮这么一听，哼，升帐。当时升帐了，大家这么一看，诸葛亮生了气了，他首先传令让王平来见。王平回来了吗？回来了，这路人马全回来了，四位在一块儿啊，王平、马谡、魏延、高翔四人来到这儿，谁也没敢贸然进帐，甭说进帐，进城都耷拉着个头蔫巴登的由那城门口那儿溜进来了。魏延呐、啊、都觉得脸上有点挂不住劲。几个人正在帐口这儿站着，听说传令叫王平，王平是抱门而入。抱门进啊、哦、有罪呀、啊。不单独马谡失了街亭有罪，自己也有罪。进得帐来插手施礼，见过丞相。哼，王平，我来问你，我传令你与马谡聚首街亭，我是再三的叮咛啊，街亭乃我汉中咽喉要道，也是我西蜀军之本呐、啊，此处不能有什么差池，为何将街亭丢失，从头将来？你得给我说说，你这个人是个很慎重的人，所以我才派你辅佐马谡，让你做这个副将，怎么会把街亭丢了呢？诸葛亮问得有理，王平啊，并没有着急。王平现在心里头非常不安，怎么回事？我对不起丞相，丢了街亭，丞相着急难过呀。我比丞相更着急，更难过。派马谡据守街亭，为什么丞相亲自点名让我当这个副将？就因为丞相信任我，说我这个人呢很谨慎，就是很慎重。可是我为什么没听丞相您的话呢？就没能够在这个当道扎营，这个事情不怨我呀。但是王平这话没法说呀，他也在暗暗的怨恨自己，在当时关于街亭扎营的这个事儿，我虽然力荐了马谡，可是我怎么就这么无能呢？我就没有能够说服得了马谡把营寨扎到当道，他非要在山上扎营，可我怎么说他也不听啊！我对不起丞相，街亭失守罪在马谡，我也有罪呀。今天当着文武，在丞相面前，我必须如实的得把这街亭扎营的事儿跟丞相说说。丞相，我与马谡将军到街亭之后，马谡将军没有按您的军令行事，他不在当道扎营，要不人马扎在山上，他说兵书上说平高临下势如破竹，当时我是一番苦谏，我说绝不能把人马扎在山上，因为这个山四百八不靠，是孤山一座，是个绝地，尤其是唯恐敌军赶来之后断了我们的汲水之道，我军不战自乱的。可是马谡将军说背水一战叫直至死地而后生，我再次苦谏，马谡大怒不从啊，我只得跟他要了5000人马，在要路咽喉扎了一座小寨，万没想到曹魏军 兵马骤至，来得太快，把这座山是四面包围。我领兵几次往里冲杀，想与马谡同手接停，可是皆不能入，我杀不进去。到了第二天，已经土崩瓦解，我军降者无数，王平孤军难立，我只得去投将军魏延，向他求救。魏文昶早已经领着人马来了，可是万没想到文昶被曹魏军所困，我又杀进重围救出魏延将军。我们两个人这么一商量，上哪儿去？只得去投列流城啊。当时列流城高翔将军在那儿镇守，他听说街亭有险，也在出兵想解救街亭之围。我们三个人汇合在了一处，想复夺街亭。谁成想，当我们杀到街亭的时候，魏延将军与高翔率领军校长驱直入。可我在后面这么一看，怎么一路之上没有什么阻挡呢？是不是其中有诈？我正想登高一望，忽然间喊杀声四起，果然魏延和高翔二将中了司马懿的诡计，被曹魏军给困在了垓心。我王平舍死忘生啊，带领几千军卒杀进重围，救出二将。我们三个人唯恐阳平关有失啊，只得合兵一处，败退阳平关，据守街亭。为何不在要道扎寨？非是王平不见，请丞相发落。王平这一番话，大帐里是静悄悄的，鸦雀无声，众将都听愣了。王平将军做得对，大家偷眼再看丞相诸葛亮，气得浑身发抖啊。让谁气的？让马谡。我不能责怪王平，王平一旁站下，遵命。然后诸葛亮一伸手把虎胆拿起来了，啪，狠狠一击帅案，怒吼一声，传令让马谡进帐。哎呦，就这一声令下，帐中的军校全吓得一哆嗦。怎么回事呢？从来没看见过丞相发这么大的火。就这一传令，就带着三分气儿。这真是高声令下呀！不用说帐里边，帐外边都听见了。这时候马谡啊，早已经在帐外自己把自己捆起来了。自己怎么捆自己？他让他手下的军校把他绑上。这项可不像领兵去街亭镇守那时候那马谡了。那在当时一讨令的时候，哼，瞧那威风劲儿，眉毛挑着，眼睛瞪着，那嘴撇着，胸脯拔着，那份儿亮的。现在啊，盔也没了，甲也完了，战袍撕了好几个口子，好些日子也没理这法了，这么长时间也没刮脸喽。呵，胡子眉毛头发大概全都滚成粘了，全连一块儿了。他知道今儿个这罪数难饶，他让手下的军校过来，过来把我绑上。哎呀，他这军校一咧嘴，我说将军，我们怎么能够捆您呢？嗨，你不知道我今儿有罪吗？快把我绑上，休得啰嗦。遵令。弄根绳子，轻轻的把马谡这双肩这么一拢，哎呀，把马谡气得抬腿弹一脚，把那小校给踹一边去了。怎么了？你这么捆怎么能行啊？啊，得狠狠的把我绑结实了，得勒我这么几个大领子，要不然的话呀，丞相瞅见更得生气。好，那我们就捆吧。 刚把马谡绑上，帐里头又传出令来了。马谡走到帐口这儿是羞愧难当，他运足了气力喊了这么一声：“马谡，告进。”心是那个心呐，这气氛不对头，这环境也不是那环境。他喊完了这一声，腾腾腾几步打外边就进来，来到大帐里边往这儿一站。马谡偷眼往两边这么一看呢，呀，他没敢看诸葛亮，先看看两边的文武。两边的文武啊，也正在端行这马谡呢。哎呀，怎么把马谡给吓了一跳呢？他一看帐中所有的文武对他马谡马又长都是怒目而视，有的把那眼睛瞪得大大的，一脸的怒气瞅着他。大伙儿都很生气，当然你马谡太不像话了，你耽误了丞相的大事啊！啊，我们今天之所以跟随丞相败回汉中，败得这么惨，全都由你马谡一人引起，你抗令不遵。哎呀，有的人呐，如果不是当着丞相在这大帐之中真想抢不上前，呸呸，唾他几口。马谡明白，他把头往下这么一低，腾的一下往前一响步，扑通跪下了。这时候这大帐里边是什么动静都没有，说的夸张一点，这大帐中的空气呀、啊、整个都凝固了。如果俩人要挨得近，互相都能听到对方心脏跳动的声音，这帐里就这么静，空气就这么紧张。马谡磕了一个头啊，马谡参拜丞相，抬起头来，尊灵。马谡慢慢的把头扬起来了，和丞相诸葛亮这目光这么一对，哎呀，这时候马谡心里别提多不是滋味了，简直是心如刀绞啊！当时把他羞臊的是愧无容身之地，腾的一下子这脸就紫了。我还有什么脸来见丞相？诸葛亮气坏了。这时候诸葛亮的这心情比马谡还复杂。怎么回事？因为诸葛亮和马谡有一层特殊的关系，这个关系就是因为诸葛亮和马谡的哥哥马良非常要好。这位诸葛丞相对马谡像对待自己亲生兄弟那样很器重他，这次兵出祁山拜马谡为参军呢，那就等于是诸葛亮身边的一个参谋长一样。同时呢，诸葛亮还不止一次向马谡问过计，也很称赞马谡的学识。嘿嘿，就是这个马谡今儿就把街亭给丢了，就在街亭屯兵的时候他敢抗令不遵，致使街亭失守，全军溃败，损兵折将。诸葛亮是越看马谡越生气，啪把虎胆一拍，吓得马谡赶快把头低下了。马谡，哉，你自幼饱读兵书啊，深熟战策，这是你自己经常挂在口头上的话。我来问你，这次领兵镇守街亭

首先要打开口，那通过你按摩啊，肾、输尿管、膀胱、尿道干什么呀？啊，实际上就是一个刺激啊，用现代人说话，刺激，刺激什么？刺激脚底下的反射区，通过刺激想达到什么目的，你也必须得清楚啊。通过刺激，改善和提高，哎，我们相关反射区的这些，肾啊、输尿管啊、膀胱这些器官，这些脏，脏器吧，提高它的机能，起到一种激励啊、提振，是这个作用啊。如果你做了很多工作，这口不打开，有什么意义呢？你排不出去啊，这湿啊，你排不出去，最后湿还在你体内。还占据湿邪，还占据的是吧？在你体内仍然会影响你脏腑的是吧器官组织，它的正常运作，影响它的功能了嘛，是不是？所以我们把这一点再做强调啊。另外呢，在上档节目我们特别提出这个脾胃啊，最简单的方法什么呢？非常简单啊，就按小腿两侧叫脾胃经啊。特别还提出什么了就提出了，咱们是一个体系嘛，是吧？什么叫体系啊？我们这套方法很多呀，这是其中亲情按摩法的一种当然亲情按摩法我们还有其他的方面的内容了我们讲到哪儿再提示哪儿这个方法在全国推广以后姚老师知道效果非常好吧？ 是的 这个效果好到有一个有一个呢很令人 就是感动的一个 感动的一个 故事 你看我一提姚老师就知道了，而且北京朋友这老朋友可能都听说过， 对 有人一听了之后眼泪是吧，心里还酸酸的眼睛还潮晕潮晕的是不是？ 是的。 有的人家一说就回想起来了， 对，就是发生在一对老年夫妇身上的一个感人的故事， 是吧？ 我们给这故事后来起了一个名字，叫最美不过黄昏恋。 哎呀，黄昏就黄昏吧，怎么还有个恋字呢？是吧？这个恋都是年轻人的专利了是不是？他们怎么那么上了年纪怎么还有恋？对了，他们里边有恋，说明原先呢就没很好的去练，是不是这意思？什么原因呢？是吧？为什么没有练呢？这里当然有历史时代的原因，是不是？ 对。 有人想听没关系，是吧？以后姚老师在市场呢都可以，是吧？下面很多的老朋友，是吧？也知道。另外呢，咱们还有咱们的同道、同事了都知道。都可以问确实这个故事特别生动。我想说的什么呢？我想说的就是这个亲情按摩法，过去我们呢这个、词儿叫什么呢？叫夫妻按摩，是不是？ 是的， 夫妻按摩。但是后来我们考虑到有些呢已经就自己了，老伴没了，是吧？那子女给按，或者保姆给按或者邻居呢互相给按，这个你就不能这个名字就太局限了。所以我们搞一个把它面扩大了，亲情按摩吧。它一方面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身体有什么好处没病的能够起到预防起到预防。这个作用是有非常的明显这三里，足三里是什么？足三里是强壮穴要想安三里永不干，这是说的什么？就是用这个耐条揪这个足三里就形成了一个窗面总不断的去揪，所以这窗面总不好但是它绝对不会发炎，是吧？这个放心，绝对不会。现在我们揪就没有这个干与不干的问题了，是吧？因为都没有下到那个功夫，还没出现那种现象所以这个我们给提示提示就是 朱阳明魏经，这是祖三里是一个重要的啊。我为什么再重复，再把昨天的节目的要点啊，很多听咱们节目都是老年朋友，所以呢大家怎么能够把我们讲过的东西能够记住，你最好就实践，我讲什么你实践什么啊，这样的记得是最牢啊。另外你每天听这节目之前，我教给大家怎么提高记忆力，是吧？听节目咱们也交流，说怎么能提高自己记忆力，就想想，哎呦，节目又到时间了，又开始讲了，啊，马上用这个五分钟的时间来回忆回忆，李老师昨天讲了什么内容，啊，就这一个养成这样的思维，啊，思考的习惯，啊，特别有好处。一个是呢，它能够增强你记忆力；二一个呢，对于学的东西掌握的啊比较牢。人记不住是什么呢？到老时候没有真正的理解啊，没有实践，再加上记忆力呢本身它自然的啊减弱。所以我们怎么样呢啊改变它，就是一个叫加强加深。怎么去加强加深啊？第一要实践，第二听节目时候要回忆回忆昨天讲了什么。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呢它是有连续性的，所以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把这个讲的这个为什么重点，这里边的足三里我们给大家再突出一下子。按摩里边不仅健脾利湿，还可以告诉大家按摩内侧啊，对于什么呢啊，对于女性朋友还特别有好处啊，是不是姚老师这方面？ 是的，尤其是对妇女的痛经， 嘿，说在点上 效果特别好 啊。就这个就痛经问题，很多人一按也就十来分钟，是吧？减轻就消失了。 是的， 啊，所以我们也是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哦，有那么多好处，你想啊，啊，说是脾胃经，实际上呢，啊，内侧包含着多少？包含还有两条经了，是不是？ 对。 哎，包含着还有肝经呢， 还有肾经。 啊，还有肾经，啊，是不是？所以你看看，这一举，姚老师，你说几得吧？ 这叫一举多得。 哎，对了，说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方法，怎么简单，怎么易行，是吧？怎么还得让它什么呢？让它全方位取得多种的效果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往深处悟啊！对女性朋友，我们提示非常有好处啊！不管是痛经啊，不单纯是痛经。啊，我们只是举了一个例子，啊，在更年期，是不是？那效果也相当不错呀，啊，还有呢，对这个啊，女性的，啊，特别是老年妇女啊，啊，过了更年期， 对老年人的泌尿系统的疾病， 你还一提啊，姚老师非常敏感，啊，为什么呢？姚老师在下面做了很多很多这样的工作， 是的。 就总结很多很多这样的， 收集到了通过按摩脾胃经以后所产生的奇迹和效果。 你看啊，这个说起来，为什么我要把这个重点呢？咱们讲细了，是吧？不是说是不是这李老师没内容讲啊？我们讲的东西太多了，但是你讲的目的是什么？你讲的目的不是让大家 受用？ 哎，知道你这个知识，而且知道你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呢，你得教会了人家，跟我说话对不对？不是说显示哈，我什么都懂，是吧？夸我讲完了，是吧？这样的讲法我不赞同。我哪宁愿呢？我们少讲点啊，让大家听明白了， 学会了， 学会了， 在运用当中呢，一定要产生效果。 哎，我们是要的效果啊！大家听节目不也是为了要方法，是吧？要解决自己的痛苦，我们呢这就。非常饱和了一个共同点，所以这一点对什么呢？对绝经以后啊，特别是老年妇女啊，预防啊和康复泌尿系感染效果非常非常的显著啊。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华健微生态口服液是以微生态学为理论指导， 采用现代生物工程发酵技术而开发的一类微生态口服液，含有对人体有益的植物乳杆菌。本品精选天然植物蛋白为原料，华健微生态口服液具有抗氧化、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适宜人群中老年人及需要改善便秘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进行电话连线，我们来接近一位朋友的电话啊。喂，你好。 您好，尊敬的李老师，您好。 哎，您好，您好。 我快十年了。 哎呦， 我的收获是真不小。 是吗？ 我都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说起，慢慢好多项目都好了。 咱俩慢慢说。 就那会儿的血压吧，是那个高压在90，低压在40几，也不知怎么慢慢就好了。那个再一是我这几种病、 哎、 我就从2011年这个什么腰间盘突出走不了路，安徽医院住了一个多月、 哦、 出不了院，我是住了一个月都拄着拐棍出的院。 出院 过来以后，我就听到那广播，就是磕脚白腿，我是做这个、 嗯、 这做到现在就没有这种现象了、 哦、 那会儿的腿根本就走不了，拄着双拐都走不了路。 哎呦， 那个天天打车， 嗯 坐车坐不了、 哦、 去了来回去多少回，出院还是不行。 哦， 小针刀也做了，各种理疗全都做了， 嗯， 也都不管事。出院以后这不是就磕脚白腿，我现在这腿没问题了，能走路了 把这腰椎和腿解决了， 反正是好了，几年不犯了，从2011年出院到现在没犯这腰，没犯这腿， 多好。 天天每天坚持做这个腰椎白腿操 啊，磕脚白腿， 每天磕的脚，反正是我做的什么做的不到位吧，但是这几种毛病慢慢就好了、 哎、 我的湿疹从2013年就是起的湿疹，到现在今年到现在我还没起呢，我就是还是好了。去年到厂桥那个崔老师给拔罐，拔了有10多次，这可能都是见效吧。我去一回挺远的，我回家自己也拔， 挺好。 每年的春天或者秋天就起来，今年还没起。还有是我那什么，我刚刚做2次手术。 哎呦呦呦，手术 刚刚那个2013年7月份做了一回，2014年又复发一回，年底又做了一回。我2016年的肾摘除，左肾摘除了。 哎呦， 不过我这三样啊，这三样病啊，我现在恢复的挺好的。 哦， 咱们那个产品说实在的就是救了我了。我在住医院的时候，就是肾摘除的头一天，第二天手术了，我头一天咳嗽跟那什么一声一声的咳嗽、我这手术完了，这要是一咳嗽，这伤口咋受得了？ 没错。 啊，我中午利用吃饭的时间跑回家来，拿咱们那茶，回去就喝了，喝了晚上又接着喝，到第二天是9点钟手术，一点事儿都没有。 喝、 就这么好了。完了以后，我这手术完了，下午3点手术完的，第二天他早晨8点，大夫插黄去了，说你排气了吗？我说我排气了。他说下地我这给我雇了3天护工，我扶着墙走，自个儿打饭，什么都自己，没有这护工我就。 哦，那么大手术转天就让你下地 啊？肾摘除，我旁边那个住了一个14岁的，3天打营养液下不了地，一个28岁的5天打营养液下不了地、 哦、 他那是有点糖尿病。完了旁边还有2个40多岁的，他们还都没有肾摘除，没有，到3天下地。后来大夫就说，他说你看一个70岁的老人、跟前没有人，人家自己能自理，你们跟前都那么多人，你们还都自己下不了地。 嚯、你成榜样了。 那不知道不是榜样，反正我是手术完了，我跟着就喝这茶，喝他们的茶。我是7天就出院了。 你看看多快、 我14号做手术，我12号就出院了。我出院自个儿就能慢慢的走，谁都不用。我自己扶着灶台，我能做饭。 嚯，还能做饭！ 10多天以后，我就上咱们厂桥，我就听老师讲，我就喝微生态口服液，我上那儿去买微生态去了。我从那儿开始喝的那个微生态，先调理的脾胃，完了以后是酒我就没断了，酒和那茶就没断了。 你看看， 1个多月以后，我能出去走了，我能上公园了都。 哥，恢复的太理想了。 3个月不是复查吗？大夫说你什么做的手术 啊？ 我说我3个月了，今天3个月做手术。他说你这可不像3个月，他就是惊奇。 他的不可思议。 啊、我说我也觉得是挺好的， 嗯、 那几天就那什么引流那管 啊，是。 大夫说你要是七天能把那管拿掉，能洗澡，我七天吃的就会拿掉了，什么事没有。 嚯、哦，说到做到。 啊，对，就从打那个2016年手术完了到现在，我身体恢复的好着呢。 哦，你看看。 我现在一每天上午得走几个小时。 嗯。 每天走几个小时，下午回来撞撞树。完了以后，听咱们的广播， 嗯 晚上泡泡脚，跟咱们打会舒服，一天天的挺高兴的。 嗯、 我今年42了。 哦，真好。 我原来一到春天的时候吧、 啊， 没有精神。我今年春天就没啥给保养，就是有点困，上春天爱睡觉。 春乏秋困。 但是有精神。 嗯。 我觉得好多了。 嗯。 那个膀胱的几次检查都没事了，13年、14年到现在好几年都是膀胱。是每次检查都挺好的， 那你坚持的好啊，对吧？你坚持 就这肾呢，前两天那个做一下复查，都是稍微有点扩宽。 你加强啊，再做做脚底下的肾的反射区， 涌泉穴是吧？ 哎，对对，涌泉穴，你泡脚之后可以做，就是你不泡脚， 啊、 哎，不泡脚时候仍然可以做。对， 行，我就反正现在就是这个听力跟着血压不稳，就这么点事儿，别的我看什么都挺好的。 嗯。那你随时 随时按摩按摩这个头上的血压点，然后呢，晚上泡脚的时候呢，做做这个大脚趾下面的血压反射区，然后做做这个太冲穴呀、 啊， 第四指。 这我都好歹的做的，反正做的不到位，做的不好，但是每天我要按摩一会儿。 啊，对，你做就比不做强，你做的越认真，效果越好。他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嘛，是不是？ 对，真是一点不假、 嗯。 我这几年呢，反正没白进去，病好多，还有一样，我这个什么十几年的灰指甲， 嗯， 现在一点都没有了。一下是十几年真困扰我，就是脚底的灰指甲， 十几年的 现在没有了、 哦， 十几年都不止， 十几年都不止， 反正时间特别长了。那个就是灰指甲，从去年就好好的没有了。还是我手上跟脸上这个斑点儿。比以前浅多了， 老年斑， 对，就是那个手上也是老年斑，脸上也有，现在比以前浅多了，有的时候都看不见了都。 它是什么呢？这个脸上的，就是我们常说那句话，是吧？ 啊、 有形于内，必形于外。 对对对， 它不单纯是 里边好了，外边就自然就好了。 哎呵，这话就对了。这回慢慢它是表里如一嘛，它是反映体内血管的病变。你里边血管通了， 我现在我觉得什么都好了， 哎、 就天天听您的广播，每天就这些个穴位吧，没事自个儿也按摩点穴位， 就是一边学点知识 啊，对对对，是，谢谢您，谢谢厂长老师，厂长崔老师特别关心我，这些老师们也特别好。 对， 特别热情。 现在是什么关系？那是朋友的关系了，是不是？ 国艺老师的微信对帮助真大，对我身边的朋友帮助也挺大的。 哦， 啊，都特别感谢的老师。 这就我们那说的那句话：收完手，共度人生嘛。 我就前两天那有的眼睛啊，他说有点那个轻度的白内障 啊、哦， 这可能是正常现象，都这个岁数 上了年纪，哎，多少都有的，嗯、 啊， 发生率就高一点。 啊那个、 嗯， 他说那个眼底有点。硬化， 嗯， 动脉硬化， 他就是人老嘛，生理他肯定要随着年龄增长，这是自然现象。 对, 对, 对, 对， 他是 知足了。我这个岁数，我这身体，我真知足了，跟我的同龄人美还真比不得我。 这是值得自豪啊！ 我这是感谢您，感谢李老师。 值得自豪。他是什么呢？是这样的，他说、啊、人呢、 啊， 咱们是产品也好啊，这些等等东西、 啊， 他都不能阻止人的自然规律。说我喝了这就不老了，错了。它是什么呢？它是给你踩刹车，延缓衰老、 嗯， 而且它能够把你的精神也好啊，身体也好啊，是吧？调到一个最佳的位置。主要是我们老年人呢，哎，觉得活着挺高兴，挺轻松的，又能动，想去哪儿去哪儿。 对对对， 这样你活着质量不就高了吗？ 咱们这个产品是真好，就这茶，我要是一有点要感冒，赶紧加量，立刻就好。要我儿子说什么呢？妈，您真是身体真棒，人家感冒都一礼拜，我到不了三天，有多好。 70多岁，你说这话就是有点牛了，是不是？ 别人感冒还传染不了我。 那你是因为提高免疫力嘛？是不是？所以啊，谁喝了以后谁都说好，为什么呢？

在半路之上， 嗯， 遇到了曹操， 是 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曹操 啊。 曹操派人赠与千金 给谁呀？ 给刘安， 千金， 一千两金。 哎呀， 刘安这小子就这面发的财， 那是陡然而富啊！ 一千两金子 啊， 够买房子、置地、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 那还用说呀？ 那物质享受那是太好了， 当然喽。 精神上太枯燥， 怎么？ 街坊邻居谁都不理他， 嗯， 打了半辈子光棍。 哎，有钱了可以再娶一房啊！ 谁家有姑娘也不给他呀？ 怎么？ 他得来朋友没菜再给宰喽。 因为对艺术的严格追求，侯宝林在最巅峰的时间隐退舞台。1980年，急流勇退的侯宝林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他开始注重相声的理论研究，相继写出了《相声溯源》《相声艺术论集》等著作，填补了传统相声系统理论的空白，也将这一国人的传统艺术形式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正所谓亢龙有悔，而今在相声界里能够称得上一代宗师名号的，舍他其谁呢？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